现实的华丽，思念的你把我的平静隔离，我是客厅留不住你，拥有是我奢侈的邀请，我是客厅

在我心

身边，曲终相随，我跟自己妥协，放开你无忧的飞，没有选择，只为爱太遥远。若是爱人的心

是圆满。 谁不曾为了情感长存？